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05集，家里有贼。次日清晨，睡了个好觉的天尊神清气爽的起来，就见一间屋住的阴侯打着哈欠，靠着床铺正逗一只小猫。 哪儿来的猫？ 今早蹲在窗台上的。 天尊心情很好的出门，准备去吃早点，但是他刚踏出房门一步，赶忙往旁边一闪，啪嗒一声，屋顶上飞下一块瓦片来。天尊眨眨眼，扬起脸瞧。这会儿阴侯也走了出来，见天尊抱着胳膊站在院子里，正仰着脸往上望呢。 干嘛呢？吃早饭去了。 阴侯抓了天尊一把，天尊摸了摸下巴，跟着阴侯往外走，但还是往屋顶上看。 别看了，迟早要来的。 我有不好的预感。 两人来到前院，出人意料的，展昭和白玉堂已经起来了。阴侯仰着脸看了看日头，这很明显是老头起床的时间，今天他家猫仔没赖床吗？展昭打了个哈欠，两个黑眼圈有些明显，坐在桌边发呆，显然没睡好，连平日一向精神奕奕的白玉堂似乎也在打瞌睡。天尊和阴侯对视了一眼，这俩小子昨晚干嘛了？ 该不会那什么？ 阴侯对天尊使了个眼色，天尊眨眨眼，歪个头，一脸茫然。 那什么呀？应该不太可能啊，这么快就开窍了。 早安，外公，天尊。 展昭抬头看到两人也不进了，在一旁盯着自己和白玉堂发呆，就打招呼，白玉堂也抬头。 早，师父，外公。 阴侯点头，坐下准备吃饭。天尊也坐下，白玉堂自觉地接了陈心盛出来的鸡丝粥给他放在眼前，又给天尊剥咸鸭蛋。天尊凑过来看白玉堂手里的咸鸭蛋，撇了撇嘴。 红的吗？冒油吗？ 白玉堂剥开半个蛋，用筷子戳了一下，发现咸蛋黄还是黄兮兮的。天尊眯眼，白玉堂立刻换了一个。 这个也不对。 这时一只胖乎乎的小手伸了上来，拿着几个咸鸭蛋掂量了一下，挑了一个给白玉堂。 这个。 白玉堂转脸看到了神清气爽起床的小四子，剥开鸭蛋，果然拿筷子一戳，红红的蛋黄都冒油了。白玉堂帮天尊挑出蛋黄来放到碗里，天尊美滋滋的吃粥，边吃白玉堂边给他夹菜。众人都无奈，白玉堂伺候过谁呀？不过他给天尊端茶倒水可叫个顺手。 哎，小四子，今天穿新衣服呀？ 展昭好奇地翻了翻小四子的袍子。小四子平日都穿白色或者鹅黄色的衣服，颜色偏淡，貌似公孙喜欢他穿白。不过今天一早，小四子穿着一件黑色的袍子，这衣服做工可精细了，小四子穿着非常好看。小孩子嘛，基本穿什么都好看，更别说小四子眉清目秀，皮肤白净了。但是展昭记忆中，小四子是头一次穿黑色的衣服。 早安。 小四子身后，公孙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，展昭和白玉堂抬头一看，也吓了一跳。就见公孙也穿了一身黑，再加上他身后打着哈欠、伸着懒腰的赵普，好嘛，三朵黑云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 家里有白事儿？ 展昭嘴角抽了抽，不解地看公孙。 近期不穿白，是能跟什么白狐银狐联系起来。 说完，公孙将小四子往腿上一抱，给他喂粥。小四子拿着油条，惊讶地看展昭。 毛毛，你黑眼圈好大，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吗？ 展昭尴尬地笑了两声，昨晚他和白玉堂可是折腾了一晚。昨天晚上阴侯告诉白玉堂，天尊的名字里有个游字，而天尊就告诉展昭，阴侯名字里有个将字。于是一整晚，展昭嘀嘀咕咕一个将，白玉堂嘟嘟囔囔一个游，两人酱油了一整晚，那也是亏得没人经过听到，不然肯定好奇二位大侠吃什么呢，一直念到酱油。只是两人寻思了一晚上，也没想起江湖上什么有名的人名里头有酱和油字的。众人正吃饭呢，门外林业火他们也起了，正走进来，林业火本来提着萧梁晃来晃去，像是在数落他什么，进了屋子突然愣住了。 哎， 众人回头看他，就见他歪着头正盯着小四子看呢，确切地说是盯着小四子脚边那一群小狐狸。 不是四只吗？怎么变五只了？ 众人都下意识地低头一看，也傻眼了，多了一只。 啊！ 小四子也纳闷了，从公孙腿上爬下去，蹲在那儿，盯着五只排排站的小狐狸看了看，突然抱起一只。 哇，你是新来的？ 众人都默默地感慨了一句，五只明明长一样，小四子竟然分得出来。 小四子，你分得出来啊？ 嗯，老大，老二，老三， 不都是白狐狸吗？有什么区别？ 有的。 小四子捧着狐狸，一只只跟众人讲不同，众人只有无奈的份儿，不知道他怎么看出来的。 这陷空岛四面环水，小狐狸是怎么上来的？ 赵普有些不解，白玉堂也困惑，以前没见过有狐狸，最近冒出那么多只。众人正纳闷，外边就传来了闹哄哄的声音，貌似是三爷徐庆在数落什么人。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，这是出什么事儿了？这时好多人跑进来，为首的就是徐庆，带着一帮陷空岛的家将。 怎么了，三哥？ 哎，别提了，家里闹贼了。 徐庆一句话倒是将众人都说愣了。 闹贼？ 这贼是要逆天呀，这岛都什么人啊，他竟然还敢上这儿来偷东西了。 什么不见了？ 大哥新买了一批酒，准备放酒窖里，等宝宝出生后摆酒的时候喝，没想到昨天一看一坛子开封了，酒少了一大半。而今早几个丫鬟说给大嫂炖了一宿的补汤被人喝光了。 还有没有丢什么贵重东西啊？ 这倒是没有，不过厨房说准备煮了中午吃的大螃蟹不见了两只。 徐庆也很困惑，这贼铁定是个吃货。林业火接过陈心递过来的粥碗，有些好笑。 哼，识货呀，净挑好吃的。 林业火话说完，小四子给他夹了一筷子小菜，林业火眨眨眼，就见小四子笑眯眯正看他呢。林业火鼻子一酸，捏住小四子的腮帮子。 哎，乖娃，你比那个没良心的狼崽子好多了，你要不是个矮胖团子，我就收你做徒弟了。 林业火感慨完，小四子的嘴也扁了。萧梁恶狠狠往林业火的粥碗里夹了一大筷子辣椒。 叫你嘴欠。 这时一个小厮跑了进来。 三爷，三爷，厨房里的人刚看到一个人影一闪，说刚刚做好的一坛子佛跳墙不见了。 做佛跳墙干嘛？ 一会儿新船下水拿来祭天喂老伙计们的，还有啊，刚烤好的烧猪耳朵也没了， 一会儿二爷拿来拜神的。 还真会吃啊，烧猪最好吃的就是耳朵，猪耳朵就酒吗？ 赵普在一边自言自语，公孙无奈地瞧了他一眼。 子英啊，你们昨晚上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？ 子颖和哲颖想了想，都摇头表示没看见。 那是，那家伙轻功好着呢。 什么？ 我今早看见他了，抱着个酒坛子从屋顶上跑过，估计躲哪儿吃去了吧。 师父，你认识那个人？ 嗯，那老头命可真长啊，都快赶上我跟这老鬼了。 众人都不解，莫非是什么故交？徐庆虽然人比较虎，但也不是个傻的，一见天尊认识就问了一句， 老爷子，如果是朋友就让他出来呗，想吃什么给做什么，不用躲躲藏藏的。 谁跟他是朋友？ 众人一愣，莫非是仇敌？正说着，小四子忽然捧着一只小狐狸惊叫一声， 哇，你也是新来的小六？ 众人一数，好嘛，小狐狸已经六只了， 还差一只就凑齐了吧？怎么回事？ 嗯，我去抓那贼。 你有把握抓住他？那老头轻功可高。 不怕，我设个陷阱等他。 说完，展昭胸有成竹地跑了，白玉堂站起来跟着去了，众人都有些好奇，展昭要怎么设陷阱引个都不知道是谁的人过来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